主角若要步进台前，也要亮灯方可见。那生动迷人，如何交织的眼神，才能勾起某些爱的牵引？声音最好，教每段对白能心中生，令这故事动魄惊心。爱恋 entertaining entertaining， 你若要伴侣明了，何解高兴？一对手如何轻都足可证实爱侣的热情。如何令气氛 entertaining entertaining？ 我未信伴侣任何时可心领。 信伴侣任何时可心